水，一万种风情，曾经多少爱啊思念到如今。海角天涯一颗心，清风明月伴君行，一壶风雅颂，梦里茶飘香，走过天下路，这里最多情。 起航，我们准

这老地方，多少的心事慢慢品尝，喊一喊彼此从前的绰号，痛快的笑一笑。老朋友，爱与愁

谁都不愿向谁坦白，我宁愿就装作无妨，将心事隐藏，也不忍心告诉你我心里受伤。嘴角不自觉上扬， 悬崖。